冠状病毒个案，患者曾经到过武汉，系继泰国之后第二宗在武汉以外的确诊病例。世卫在社交网站表示，鉴于全球民众的旅游模式，可能在其他国家亦都会出现个案。世卫又话，目前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了解不足，未能够就病毒的传播方式、临床病征和扩散的程度得出明确的结论，鼓励所有国家继续预防工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5%，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56点，升173点，总成交金额111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4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平安99.5元，升4.1；小米集团13.24元，升1.02元。腾讯控股399元，跌1元；阿里巴巴220.4元，升1元；美团点评111.9元，跌4毫；友邦保险86.6元，跌7.5毫；中芯国际15.44元，升1.6毫；石药集团18.92元，升9.2毫；建设银行6.77元，升8仙；盈富基金29.2元，升2毫。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英镑10.177，瑞士法郎8.051，澳元5.367，加元5.959，新西兰元5.164，欧元8.6537。每百日元对港元7.0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8。日经平均指数报24041点，升108点。港金现价报14415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4.77美元，卖出1555.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新界上水嘅天平路，近住圣约翰救护站对开嗰度咧，因为有交通意外，暂时嗰段嘅天平路咧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去文锦道方向就有啲塞车噶，龙尾去到龙心路啊。天平路近住圣约翰救护站对开有意外，单线双程行车。去文锦道方向龙尾喺龙心路。附近的新丰路、马会道、福兴街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隧道的情况，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交通比较繁忙一点的，龙尾近住收费广场，因为之前管道里面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一场的了，是多车的啫。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告士打道龙尾在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就多车了，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所以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实施间歇性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龙尾在芜湖街附近。港岛路面方面，湾仔的告士打道西行去中上环方向，近军器厂街一路去到维园道都是车多行车缓慢。而中环的干诺道中部分路段有些紧急的水管工程要做，所以干诺道中东行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开的慢线就封了路，比较多车的，龙尾在海港政府大楼。九龙方面咧，繁忙嘅地方啊，咁啊主要都系集中喺观塘嗰边。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近住骏业街至到九龙湾嘅 Mega Box 都系多车噶。而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康宁道至到九龙湾港铁站都系多车。新界方面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带都系交通繁忙嘅，因为之前嗰度都系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个龙尾就去到大榄，近住加龙村。 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咧，就系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01，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7:0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食物的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先至好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政府推出十项民生措施，听众王女士， 我希望政府65岁不要资产审查，拿3-5元。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超接近一半65岁以上的人士都是符合有关的资格。优化长者生活津贴，长远的压力远远低过咧冇资产审查项目。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惩执法， 严惩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星期五的下午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温度摄氏19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的。就着过去那大半年以来社会所发生的事件，特别就是警方在处理事件的时候所使用的武力是否恰当，在程序上有没有问题，一直都是社会争议及关注的焦点来的。社会一直也有声音，有一些人的声音认为应该要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去调查相关事件。不过政府的取态就是说成立一个独立检讨委员会。之前无论是特首或者其他政府官员都有个说法，就是说等监警会完成了一些相关的审视和跟进的工作，才再考虑是不是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不过当然后来政府方面似乎亦都系即系个说法咧，系强调话成立一个咧独立检讨委员会，而相关嘅一啲嘅人选啊等等咧，亦都预计啊可能会喺下个月咧有一啲嘅公布噶啦。咁但系呢一边厢咧，当监警会正系进行紧相关工作，大家都好关注咧。虽然啊，监警会并冇一个叫做主动嘅调查权啦，但系佢咧亦都系问警方咧攞咗好多嘅相关资料。咁究竟啊，佢哋究竟对于过去嗰大半年发生嘅事会有啲乜嘢嘅睇法呢？嗱，监警会咧，佢系开始系审议紧咧，由6月9号到7月 2号期间所发生的大型公众活动和警方采取的相应行动，其后也将这个审视范围是涵盖埋7月2号的一些日子，包括721、811、831等事件的。亦都是之前本来都说今年的年初会是公布首阶段的一份报告的。咁几日之前亦都有传媒呢将首阶段报告的相信应该是首阶段报告的一些内容呢，有一些报道呢是出咗嚟，亦都内容上面呢就指出呢似乎监警会嗰份嘅报告书呢是指出警方喺处理嘅行动啊同埋调配上面呢有不足及不适之处。但是呢不船总昨日呢监警会呢就召开了他们的内务会议。咁他们跟着就发出了一份的新闻稿，他们就说呢是就着这份的首阶段的审视的报告啦，由于呢是高等法院是批准了一宗的司法复核，那一宗的司法复核呢就是就着监警会进行审视工作的权力呢的司法复核申请的。咁所以呢由于这个的司法复核咧喺度进行之中啦，咁所以咧监警会嘅内务会议咧就一致通过系延迟发布头先我所讲嘅审视工作嘅阶段性报告，要等待咧司法复核作出裁决之后咧再做决定嘅。监警会话佢哋明白及早决定发布阶段性报告咧系符合公众利益，故此咧就会竭力寻求司法复核嘅聆讯早日获得裁决。但系呢个消息出咗嚟之后咧，亦都有一啲咧曾经担任过监警会委员嘅法律界人士咧系对于呢个监警会呢个说法咧有所质疑噶，并且指出咧就算啊个司法复核真系判监警会佢哋嘅一方咧即系败诉，其实亦都不见得有任何一啲嘅损害性嘅影响喺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嘅意见认为咧，既然事件已经进入咗司法嘅程序，咁如果能够尊重法院嘅判决咧，系一个法治精神嘅体现。亦都另外有一啲嘅声音咧，质疑到咧，究竟今次监警会呢一个嘅决定咧，会唔会系因应近日特首啊佢对于呢个警暴作出否认嘅呢个说法咧，而有所关联咧，有各式各样嘅质疑噶。嗱，电话号码18721，大家有啲咩意见同睇法，打嚟同我哋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月17日，监警会以有关司法复核嘅审讯正在进行为由，决定延迟公布首阶段检视报告。副主席谢伟全感到遗憾， 都明白。公眾咧，即係有一個期望喺度，我哋希望可以個聆訊排期方面盡早。咁至於係嗰個時間點咧，亦都視乎好多問題，其中最主要就係申請者就呢個司法覆核方面佢嘅配合。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陶謹申質疑，延遲公佈係基於政治考慮。 合理嘅懷疑就係監警會受到壓力，就借啲意。就是不公布，使到咧減輕特首面對市民要求獨立調查壓力咯。 朝早8:09，有議員質疑，昨日中西區區議會會議上面，當議員動議有關譴責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嘅時候，民政專員離場係違反政治中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志光唔認同， 政府係唔認同區議會嘅做法同埋佢昨日嗰啲嘅動議。因此咧， 有冇疏忽的手？ 所有嘅列席嘅政府人員離席， 有冇疏忽的手 嘅一個嘅做法？當我話佢哋係有理據去捍衛政府嘅政策同立場，佢係做法係恰當，我亦都唔睇到佢有。 主席，你冇翻30秒俾我。 11:00，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話：武漢肺炎唔能夠排除人傳人風險，已經召開嚴重級別督導委員會作最新風險評估。 而家尤其是就嚟係農曆新年啦，香港咧旅運都係好頻繁嚇，咁啊內地咧亦都係有春運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哋特別咧都係喺召開會議嘅時候咧，係更加請其他嘅部門咧係進一步咧去加強咧公共衛生嘅警覺性。 12:00，港鐵屯馬線一期將會在2月14日開通，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 屯馬線一期在繁忙時段呢，列車的間距是最少呢是 3.5 分鐘，可以是為這個是新界東和新界北的市民呢提供是更方便快捷的鐵路服務。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對於監警會延遲發表佢哋對於咧近大半年嚟嘅大型公眾活動而展開嘅審視工作嘅首階段報告，大家點睇呢？1872311打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請嚟立法會議員，亦都曾經咧擔任過監警會委員嘅梁繼昌啊，梁繼昌你好。 你好啊，陈燕平。 嗱，讲一讲今次嘅事件啦，即系监警会咧，佢哋就系以有一个司法复核咧，正系进行为由，咁所以佢哋又觉得咧，唔应该喺呢个阶段咧发布嗰个嘅报告嘅。其实你点样去理解佢哋呢一个咁样嘅说法咧？如果喺而家佢哋公布咗嗰份报告，系唔系会对监警会系即系带嚟一啲嘅问题？如果一旦个司法复核判佢哋败诉嘅话？你的理解是怎樣 呢？我就不評論那個司法覆核為什麼會批准先啦。首先，但其實這個的司法覆核呢，其實監警會是知道是發生了的，已經咁佢哋一路咧都係做緊呢一個嘅報告，一路做緊。 係 咁，亦都前兩日部分報告嘅內容嘅大綱都流咗出嚟嘅。 係 咁，當然我唔知點解佢流咗出嚟啦。咁一般就睇到份報告都話會有一啲嘅項目就話會係覺得警方係做得唔啱㗎啦，已經即係有啲咁嘅內容出咗嚟嘅。咁點解突然間又話要 hold 住唔去呢個發放呢一個嘅第一期報告？我都覺得係有啲奇怪，因為應該就唔係因為司法覆核啦，因為點解呢？司法覆核其實都存在咗都成個月㗎啦。 12月20日批准嘅， 12月20日咁而家都係成3個多禮拜嘅事情啦。咁我就真係好懷疑點解而家喺嗰個內容，尤其是內容係洩漏咗出嚟之後呢，就要延遲咗出嚟啦。咁係咪因為個內容過於富爭議性咧？政府覺得不適合咧，或者係其他原因咧？呢個咧就我就無從猜考啦。或者係監警會自己本身佢哋都有法律顧問、法律團隊嘅，認為可能真係會影響這個嘅監警會嘅日後工作，因為有個司法覆核。但係我睇唔到呢個司法覆核同佢而家做緊嘅工作咧係有衝突，因為咧當事人咧呢位社工咧係並冇申請任何嘅禁制令嘅，對呢個司法覆核，只不過係一個說法，究竟監警會係有冇權力做一個調查報告咧？嗱，當然我喺法律層面入邊亦都未必贊成話真係呢個司法覆核可以真係咁易成立，因為其實監警會過去都有主動做好多調查報告，亦都係基於監警會條例底下做咗嘅。咁所以今次呢個調查報告嗰個層面係廣泛，那個事件嚴重性咧係大嘅。但係總之係有一個咁嘅條例，亦都有咁嘅權力，亦都係講緊喺監警會嘅條例入面咧係section 8嗰度係有一個咁嘅功能俾到監警會嘅。但係當然呢一個係法庭嘅決定，話容許呢一個嘅司法覆核會繼續進行。咁呢個我都尊重嘅。但係問題就係我睇唔到喺現階段咧發放咗呢個第一階段嘅報告係有咩衝突，因為監警會只不過用緊一個普通嘅查詢嘅程序，而佢攞到嘅資料亦都係警方或者政府係願意配合佢哋做嘅一啲嘅調查，而佢冇運用到任何嘅其他嘅權力係去做任何嘅調查工作嘅監警會嚇。 當然我哋無從得知咧，監警會佢哋自己內部嘅即係法律顧問啊，俾佢哋嘅一啲嘅理據啊，或者佢哋嗰個法律嘅考量啦。但係我想請問聲，如果真係我假設啦，假設個司法覆核咧係話即係 嗰位入品嘅社工係勝訴嘅，咁啊監警會咧佢嗰個嘅主動審視咧係屬於一個越權行為嘅時候，如果監警會又已經發表咗首階段嘅報告，某程度上會唔會係削弱咗嗰份報告嘅公信力，甚至係削弱埋監警會自己本身嘅公信力咧？會係造成一個相當之尷尬嘅局面啦。 当然啦，即系如果系咁嘅情况底下，一定会上诉。跟住监警会我讲过系以往都有主动做好多嘅调查报告， 譬如港大八一八事件啦。 系啦， 系。 咁问题就系而家你就算你话高等法院袁仲庭判咗个司法复核系佢冇权做嘅，我相信监警会咧都会一路系继续上诉，因为佢不嬲咧话相信。監警會條例底下呢佢哋嘅職能係的確可以係做一個調查報告嘅、 嗯。 因為係基於一路以往當然嘅一般嘅法律理解啦，同埋做開咁耐啦，亦都係冇問題嘅。就唔係因為點解今次，因為可能今次嗰、那個社會事件係影響深遠啦，咁就有人出咗嚟做司法覆核。如果你話而家出咗个报告，中期报告就会影响以后的公信、嗯、其实佢都出咗好多报告啦，咁系咪即系荡然无存呢、嗯、我有个未必觉得系咁样嘅。 系嗱，梁继昌，毕竟咧，即系虽然喺过去一段时间啦，大家都批评咧，监警会并无主动调查权啦，咁亦都话咧，其实由佢哋去调查而家社会上所发生嘅，即系警方处理近大半年事件咧所发生嘅事咧，其实似乎系并不合适，同埋咧亦都对于佢哋嗰个信心咧系麻麻啦。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即系监警会都系做紧一个主动嘅审视工作嘛。你觉得佢哋今次监警会决定然后公布呢份报告嘅决定，会对于监警会嘅公信力带嚟乜嘢影响咧？ 嗱，监警会嘅公信力咧，我都喺好多唔同层面讲过，似乎近呢几年啊，真系即系冇以前咁有说服力啦，行出嚟讲嘢，大家都知道点解啦个原因。咁如果你要话要等埋个司法复核，即系话喂，好可能头先我讲过，你边嗱，比如即系原众人嘅胜诉，咁可能监警会继续会上诉，咁系咪讲紧三四年后先正可以去呢、這、一个发表呢份咁嘅调查报告咧？咁更加系咪真系而家变咗真系啦？如果真系监警会唔喐得，系咪真系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咧？系咪即系反而加速咗社会上要求？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而有传召权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呢？如果监警会说、哦、我不做了，因为暂时有司法复核是成立的这个理据。 我想问啊，即系而家咧，其实政府嘅态度就系佢哋会成立一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啦，就唔系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啦。咁经过今次监警会延迟发表报告嘅呢一个事件，要成立一个独立检讨委员会系咪更加遥遥无期咧？因为最开初政府嘅说法都话等监警会查完先噶嘛。 嗱，咁就唔好做檢討咯，咪做調查咯。咁如果係佢係用呢個咁嘅借口嚟逃避咗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咁我諗而家正正係各方面都應該有共識，就立刻要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因為正正就有單咁嘅司法覆核，大家都用呢個嚟做藉口。咁而家係咪要攤到四五年之後啊？快者可能兩三年之後審到中審法院，你先做一個調查報告咧，呢、這個係社會上唔能夠接受噶嘛呢樣嘢啊！咁我覺得而家咁樣樣，究竟監警會幾時會即係出一個第一階段報告咧？似乎係叫做遙遙無期啦。所以我諗喺呢個整個社會入邊咧，都係覺得呢件事件係非常之奇怪，同埋不能夠接受咯。 明白，好，梁繼昌，多謝曬你，暫時傾到呢度啊，唔該曬。梁繼昌咧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曾經擔任過咧監警會嘅委員嘅。電話號碼18723，有啲咩意見同睇法，打嚟同我哋傾傾啊！ 大氣候轉變令傳統變味，有人主張跟隨時代改革，有人堅持守護傳統。一场革命在中国正式开打，电视节目《中国故事五之金华火腿起革命》深入浙江省金华市，看看全球暖化怎样令金华火腿这种传统食品引发出一场制作方法世代之争。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东帝汶。 东帝汶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2002年由印尼独立，成为东南亚最年轻的国家。 东帝汶的旅游业刚刚起步，除了历史遗迹之外，自然风景和旧传统文化都值得大家探索。 今个星期嘉宾云海早前到游过，今个星期亲身同大家分享。 星期六下午4-6，香港电台第一台，先奴欧海星 旅游乐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或者又同大家講一講啊，究竟咧而家嗰個輸入複核咧係複核啲乜嘢嘢啊？嗱，呢個輸入複核咧就係由一位社工咧呂志恆入品嘅，咁根據佢嗰、那個入法庭嗰個理據咧，佢就主要係話咧監警會嘅職能咧係負責觀察、監察同埋覆檢投訴嘅處理同埋調查涉案啊，佢哋去審視咧大型公眾活動嘅工作咧，係屬於事實調查，但係咧就冇證據顯示咧監警會持有調查權，咁所以咧佢哋就即係以此為理據咧係作出一個嘅入品嘅。咁而根據咧即係法院法官咧嘅睇法咧，亦都認為咧呢一點咧係屬於合理爭議之處，因此就去批准咧佢哋嘅司法覆核。咁不過暫時都未睇到究竟佢哋會幾時去處理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屯马线一期将会在2月14日通车，提供来往大围至启德服务，途经险径和钻石山。港铁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票价。大围来往启德成人八达通收费9.3，乌溪沙来往启德的成人八达通票价是11.5。港铁话将会推出险径启德站车费优惠，使用成人八达通的乘客在险径站或者启德站来往其他港铁车站，每程可以享有1元车费扣减；使用长者或者学生等八达通的乘客就享有5毫的扣减。优惠将会持续实施到屯马线全线通车为止。港铁又话将会联同绿色专线小巴和专营巴士营办商推出特别转乘优惠，使用成人八达通在指定的港铁站转搭4条的绿色专线小巴和18条专营巴士路线，可以享有1元车费扣减，使用其他八达通亦都享有5毫的扣减。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到高等法院入品，要求警方公开催泪弹的化学成分。他说催泪弹成分与公众卫生有关，涉及公众利益，要求警方披露有关催泪弹成分的文件。许智峰说在反修例抗议期间，警方使用过量催泪弹，又拒绝回答催泪弹的成分，令市民感到忧虑。他希望法庭认为案件合理。许智峰的代表律师杨浩然说，政府对警方使用催泪弹态度坚决，特首林郑月娥又不认为有警暴，因此寻求法律途径解决。有团体在政府总部外请愿并约见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反对政府现阶段向香港电台增拨经费。香港政研会大约20人高举标语，手持国旗到场。发言人话：上星期四发起网上联署，截至寻日收集大约50000人的签名，质疑香港电台每年用10亿公帑，以所谓新闻自由发放不合逻辑同埋未经证实的资讯，亦都有节目主持人访问的时候态度差劣，影响市民对政府的印象。发言人要求辞退不称职的记者和工作人员，成立收视问责制度和内容监管制度，又建议开放31台的时段，让不同政见的市民制作民间节目。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蒋丽云话：每个城市总有传媒机器企喺政府嘅立场宣传，佢特别关注烽烟同埋时事节目，唔应该有强烈立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收到日本厚生劳动省通报，当地确诊首宗新型冠状病毒个案，患者曾经到过武汉，系继泰国之后第二宗喺武汉以外嘅确诊病例。世卫在社交网站表示，鉴于全球民众的旅游模式，可能在其他国家亦都会出现个案。世卫又说，目前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了解不足，未能够就病毒的传播方式、临床病征和扩散程度得出明确结论，鼓励所有国家继续预防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4%，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咁喺葵芳嘅兴芳路咧，近住葵富路，因为有意外，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噶，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喺葵芳嘅兴芳路同埋近住葵富路，因为有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兴芳路同埋葵富路交界一带嘅交通咧比较繁忙。咁另外，较早前咧上水天平路近住圣约翰救护站嘅意外仲未清理，而家呢一段嘅天平路咧继续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万善楼湾仔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感受到车的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跑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开始车多，车龙排到接近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水慢车龙尾近星河名居。路面方面，在港岛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另外反方向，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康乐广场的慢线因为有水管急收，现在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近牛头角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龙尾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近 Megabox。 窝打路道在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交通繁忙，龙尾亚街路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坚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德士古道去大窝口方向近住洋屋道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海滨花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小榄。另外，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珠海学院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去到近富安居。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去到近文化博物馆。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寨家病毒可以经蚊隻叮咬或性接触传染，受感染的婴儿可能会患上小头症，影响发育和智力，终身需要照顾。病毒亦会引致神经系统并发症，导致瘫痪、呼吸困难，严重的甚至会死亡。大家必须做足预防措施，避免感染寨卡病毒。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不同年代的社工 Christine 看那套就叫做《北斗星》，我看那套就叫做《北斗商學》，就 Step 都是未看过的。 社联前行政总裁方敏生， 夜晚落区石硖尾临时房屋区里面，你看到每一眼灯其实是一伙人，亦都有他的 故事。 九十后社工阮乔恩， 边度有需要就有社工啊嘛。而家系复杂咗好多，因为你咁样行出，人哋就会问你，你代表边度噶？ 星期六晚九至十，罗永聪主持《两代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嘅。其實咧，監警會就係喺7月5號嘅時候啦，佢哋咧就召開咗一個特別嘅內務會議，並且係決定咧就住6月9號到7月2號期間嘅發生嘅幾次咧大型公眾活動咧，同埋警方採取嘅相應行動咧，係作出一個審視、釐清事實，並且係成立咗一個專案組，有電郵啦，同埋熱線啦，俾公眾咧提交相關資料噶。其後咧，監警會亦都係喺8月16號嘅時候咧，就決定咧係延伸審視工作嘅範圍嘅。咁嗰陣時佢哋嘅説法咧，就係話釐清相關事實，以助會方咧履行法定職能，並且話咧係個報告咧就將會涵蓋7月2號以後嘅活動，同埋亦都會分階段咧公佈結果。佢哋希望咧係能夠在大概六个月之内，就着6月9号到7月2号的活动公布第一阶段的报告。另外他们都说为了保持报告的客观性，是邀请了海外专家提供意见。当然大家都即是如果有留意都会记得的，就是较早之前的海外专家也都是退出了有关的工作，觉得即似乎不是太能够有很多的一些贡献在入面，咁样亦都是讲到呢是监警会本身的职能没有调查权的这个的限制的。那咁啊，而家嗰个的司法复核其实是复核啲乜嘢嘢呢？主要呢就是话冇任何条例授权监警会是持有呢个调查权嘅。咁亦都话呢佢只係负责观察啦、监察啦同埋复检投诉嘅处理同调查。因此呢认为监警会而家嘅做法呢係属于越权。而法官呢亦都係批出咗呢司法复核嘅申请嘅许可。咁但係几时排期去审理呢就暂时仲未知道。如果大家有留意报章嘅报道咧，其实早几日啦，亦都有报章咧，信报啊，都比较仔细地咧去引述咗咧报告嘅啲嘅内容。佢哋就话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咧，呢一份首阶段嘅报告咧系长达300多页嘅，其中咧审视612立法会外金钟冲突嘅事件咧系占有最多嘅篇幅，并且咧如果根据报道咧就话即系喺嗰日啊。警方咧係懷疑係協調不足，亦都係質疑到警方喺調節同埋停止使用武力上咧未有清晰指引。咁亦都咧嗰份報根據傳媒報導，亦都係引述消息咧，就係話七月一號立法會大樓被衝擊嘅事件咧，報告咧亦都係質疑到咧警方當日嘅人手部署失當嘅。嗱，咁啊呢個係一個傳媒引述嘅報導啦。咁但係當日咧傳媒亦都有引述到咧。就是说由于即系监警会呢个专案组撰写报告之后啦，系经大会通过之前咧，会系先俾一众嘅监警会委员查阅啦，俾意见嘅。咁所以咧就即系根据个报告个报道就话咧，仍然有一啲嘅委员咧系未给予意见。而根据呢一个嘅报告咧，亦都话呢个星期啊，监警会咧会召开大会系睇下咧，究竟系咪可以公开到嗰份报告嘅？嗱，呢个就系早几日啊，信报咧引述知情人士嘅内容。咁但系而家咧，监警会就决定系以有司法复核为由咧，系暂时唔公布呢一份嘅报告啦。咁大家点睇呢？打嚟187231咧，讲一讲你嘅意见同埋睇法啦。呢一个咁嘅做法咧，惹嚟部分人士嘅质疑，你点睇呢？ 千金难买少年穷。后尾发生嘅，我去先贤行学校里面做校长杀校啦，好辛苦嘅。但我觉得有乜咁辛苦啫？因为我哋挨过啊嘛。地狱道里面咧有一个咧就系教师，原来五人子弟咧罪孽啊，仲犀利过杀人犯嘅，个五人三世啊。 佢系校长爸爸梁启祥。 每天我哋多一些。做功课又系咁，做嘢又系咁，对人又系咁。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一八七二三一。嗱，电话旁边咧，请嚟法律界人士啊，系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汤家华你好。 你好， 系首先想请问啊，即系而家监警会佢哋话，因为有司法复核咧，所以延迟公布报告呢个做法咧，你觉得各法律理据喺咪度啊？ 首先咧就一般嚟讲咧，喺无论回归前后咧，若果有政府部门或者系法定机构咧，系被人提提出司法复核去质疑佢哋嘅工作或者系权力嘅话咧，咁一般嚟讲为咗尊重法庭嘅。審查權咧，咁就有關嘅部門或者法定嘅機構咧，都會即時停止佢哋被質疑嘅工作。咁如果今次嘅質疑咧係有關監警會嘅任何嘅非法嘅調查嘅話咧，咁如果監警會係即係停止啲工作、停止發報告咧，我覺得係尊重法治嘅精神，亦都係尊重呢個法庭嘅做法。咁係無可厚非嘅，但係我覺得喺其中咧，其實有啲細節我哋大家可以留意。第一就係監警會係有調查權嘅，對唔住啊，個調查權咧係局限於有人提出呢個投訴，有關警隊或者警察嘅某一啲嘅行為。咁如果係有涉及呢啲投訴嘅話咧，咁就監警會作為一個即係處理呢個投訴嘅進行調查係冇問題。寫個報告亦都係冇問題。剛才你有提及到關於7月1號發生嘅事件，我個理解7月1號好多人投訴喎，即係特別係有關即係喺中信大廈嗰度發放催淚彈嘅情況，我覺得係有人投訴嘅。咁如果係有關呢啲咁樣嘅調查同埋報告咧，我就覺得不應該係不涉及呢個法庭嗰、那個。呢、这個司法複核嘅官司，咁就嗰啲部分嘅報告發表，我相信應該係冇問題。 係即係抽取當中部分出嚟發布，即係6月12號嗰個中信大廈嗰個附近發生嘅事件咁樣。即係你覺得係抽取部分出嚟？ 我唔知道啦。我唔知道投訴嗰個實際情況係點。但係如果監警會自己認為佢個所有嘅調查都係有機會係涉及呢單官司嘅話咧，咁如果佢哋自行去。自我即係約制係直到法庭有判決之前都唔發布任何嘅報告咧，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啲只不過係一啲即係尊重法庭、尊重法治嘅行為，咁我覺得就社會唔應該對呢個監警會太多責難。 嗱雖然你就話係尊重法治嘅行為啦，但係亦都有法律界人士去提出咧，就算真係個司法覆核係判決監警會佢哋係輸咗嘅，因為佢哋冇呢個嘅即係調查嘅權力嘅時候，咁其實對於監警會嚟講咧，亦都未必會帶嚟一啲嘅即係好大嘅損害性。咁所以其實佢哋就算而家係照舊公布份報告咧，都係冇問題嘅。你又點睇呢個意見呢？ 我當然尊重任何唔同嘅意見啦，但我覺得呢啲講法比較即係片面一啲啦，或者表面一啲。因為如果你發布咗個報告咧，可能會引起有好多唔同嘅指控，有好多人因此會受到某一個程度嘅即係名譽上嘅損害或者係感到不安啊。咁而最終發覺佢監警做嘢係不合法嘅，唔應該做嘅。咁我覺得其他人所受到嘅，因為呢個報告而所受到嘅困擾咧，係不必要嘅。咁我覺得如果好簡單咁去講話對監警會都冇乜大問題啦。其實監警會老實講，你都唔會罰錢㗎啦。咁喺表面上係冇任何嘅即係損失，我 我覺得呢啲咁嘅講法咧，就似乎冇顧及一啲即係整公眾整體利益嘅考慮咯。 嗯，嗱，當然你頭先亦都講過，即係監警會而家個行動咧係屬於尊重法庭啦。咁亦都以往嘅其他嘅部門咧，亦都會係用呢個咁嘅做法啦。但係如果考慮到今次成個事件，即係嗰個社會嘅重視程度咧，其實監警會係唔係應該要去用一個咁樣嘅取態去處理，會唔會反而係會造成更加多唔同嘅疑慮咧？因為見到而家亦都有人咧，對於監警會呢個決定咧提出質疑聲音，甚至係話咧係咪滲咗入政治嘅一啲考慮？ 今次因為修例所引起嘅社會嘅分化咧，係非常嚴重嘅。任何涉及呢啲問題嘅事件咧，我都明白會有一啲好唔同嘅意見。大家會互相指責，呢啲係即係我哋今日香港社會一個非常之不幸嘅現象。但係我覺得大家要平心靜氣去從一個即係廣闊嘅角度去睇睇呢個事件。監警會可能有佢嘅難處，我睇過佢哋公開發表嘅信，我覺得佢哋係從一個審慎嘅角度去出發。但係若果監警會再詳細啲考慮清楚我剛才所提出嘅意見，例如係如果係有人已經提出咗呢個投訴，就嗰啲投訴而作出一啲公開嘅報告或者係一啲回應咧，我覺得喺今天呢個咁分化社會嘅大家都好急於知道究竟孰是孰非嘅情況之下咧，亦都係不為過嘅。咁我希望大家都有啲忍讓啦。我亦都希望監警會亦都再詳細檢視一下佢哋嘅工作，喺個司法複核嘅挑戰之下，其實有冇空間可以作一啲即係局部或者係一啲個別嘅投訴個案嘅一啲即係回應或者係一啲報告咧？ 湯家驊依點咧，我想再理解一下咧。如果話佢哋有一啲係屬於有投訴嘅，咁佢係咪可以即係佢可以調查一啲嘅投訴啊嘛？咁所以就公開咧嗰一部分嘅報告。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啦，即係監警會佢嗰個職權嘅範疇咧，主要就係做一個覆檢，即係警方對於投訴嘅一啲嘅處理啦，同埋調查啦。咁其實係咪話可能係需要等到譬如嗰一啲嘅個案係已經完成咗嗰個覆檢程序，咁監警會先至可以公布涉及到嗰一部分嘅審視報告咧，需唔需要咁樣咧？ 我覺得應該係嘅喎，我比較難以想象監警會可以即係喺未調查完一個投訴未有一個最終嘅結論之前，可以去公開一啲即係初步嘅睇法，因為啲初步睇法可能會引致到個別嘅人士啊，或者有關人士。影響到佢哋嘅結論嚟嘅，咁我係比較即係難以相信監警會會就一啲未完成嘅工作作一啲報告而影響到當事人。我覺得呢個亦都，如果有咁嘅情況之下，我係傾向監警會唔應該公布一啲即係未完成嘅工作。 所以我就想理解一下，因為你話嗰個嘅報告，佢首階段報告，佢而家唔公布，佢其實係尊重法庭啦。咁但係你亦都覺得咧，有一啲如果係涉及到投訴嘅個案嘅，咁係唔係可以嗰一部分嘅報告係可以公開咧？咁但係如果根據即係頭先嘅説法，嗱佢哋去審視一啲嘅投訴，佢就係用一個個案式噶嘛。咁如果根據頭先咁講嘅話咧，即係佢審視報告，佢又未必用一個個案式去處理嘅时候，咁可能佢其实去公布一啲嘅个案嘅，即系或者公布某啲事件嘅空间咧，都冇乜噶咯，会唔会咧？ 对唔住，我真系唔清楚监警会嘅工作或者个报告目前去到边个阶段，我谂大家都喺度揣测紧。我只不过提供一啲原则性嘅一啲睇法，就系话第一就系如果佢系处理一个投诉，系已经完成咗调查工作，系有一个即系结论。咁呢啲結論係公開咧，我覺得係無可厚非嘅。但係若果係正如你頭先講嗰個調查，其實工作未完成嘅，而或者嗰個調查係有機會係超越咗法律賦予監警會嘅權力嘅， 咁喺呢情況之下，喺一個即係司法挑戰嘅前提之下咧，咁佢哋作出一個審慎嘅決定，而暫時唔發表個公佈咧，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合理嘅事啊。我哋大家亦都唔應該作太多嘅猜測， 明白。明白。最後我想請教多一個問題，就是因為佢而家呢個司法覆核嘅聆訊咧，都仲未知幾時會開審啦。咁但係就算任何一方輸咗嘅話咧，佢哋都有機會再進行上訴，咁可能會曠日持久嘅咯。如果係咁嘅時候，要等曬所有司法程序完成曬先至能夠公布一份報告，咁咪可能會拖好耐咯？會唔會咧？ 嗱，第一就我任何嘅司法覆核嘅案件咧，都唔應該排期太耐嘅。 係 喺法庭嗰個處理呢啲案件嘅原則上咧，司法覆核係重要嘅社會嘅議題，一般嚟講咧，法庭都會優先去處理。咁所以我唔相信我哋需要等好耐咧，就法庭就會開庭處理呢個司法覆核嘅案件。第二咧，就係當有一個初步嘅判決出嚟嘅時候咧。我覺得大家都會比較清楚法庭對於所有我哋頭先討論嘅議題嘅一啲有關嘅決定啊，例如法庭話啊，你而家係有關有投訴嘅個案，你係可以處理嘅，咁我相信就有冇上訴都好，大家都可以即係安心根據呢個法庭嘅判決去辦事。如果法庭話啊，如果冇投訴咧，你就唔應該調查啦，咁就算上訴與否咧，我都覺得喺終極判決之前咧，可能即係監警會都唔應該繼續呢個調查嘅工作。咁所以我覺得有一個第一，我覺得呢個司法覆核嘅判決唔應該等得太耐。第二就係當有一個初步判決嘅時候咧，我相信個情況會係即係比較清楚好多啦。 明白 大家嘅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咧，亦都會有一個比較明確啲嘅方向。 明白，好多謝曬你，湯家華，唔該曬嚇。湯家華係資深大律師，電話號碼18723。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u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今日咧就有听众咧就问萧叔叔啦，black B L A C K 黑色同埋 back 背脊 B A C K 背脊嗰个发音上有乜分别？咁啊，首先咧听咗萧叔叔先 ，black black black and back back back。咁当然最明显嘅分别就系个 L M 啦。但係有啲人咧，我哋尤其是我哋廣東人咧，係發呢、這、一個有個 L 音之前面有一個音嗰、那個呢、這個組合咧，係有啲困難嘅，因為我哋廣東話係冇呢個組合嘅。咁我哋咧，如果想練習練得好啲咧，我哋可以嘗試咧，先讀咗個 L 音先 ，OK？ 讀咗個 L 音後面嗰個 part， 聽住 lack lack lack，OK？、Okay? 個 L 音讀得好清楚嘅 ，lack lack lack。跟住我只係輕輕喺前面加一個 b 咁嘅音啫 ，OK？ 嗰個就係 B 音啦。咁聽多次 lack 先，我讀三個 lack， 跟住我前面加個 B 音，咁咧就會聽落去好容易噶。lack lack lack， 跟住下加個好輕嘅 black black black，OK？、Okay? 咁個 L 音咧就會好清楚啦。OK？ 俾多個例子大家 ，F I G H T fight 打交啦嚇。同埋 flight F L I G H T 嗰個航機啦、航班啦，亦都係同一個練習嘅方法啦。先讀個 light light light，OK，、okay? 輕輕加個 F 喺前面 ，flight flight flight， 咁咧嗰個分別就會好清楚。flight 同 fight back 同埋 black， 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农历 新年就快到啦，有冇谂过去边度办年货呢？ 上环嘅文咸街好似几好，嗰度有海味啦、深溶燕窝等等，好多嘢买噶。 今日嘅文咸街的确可以买到好多食材，但其实佢曾经亦系南北巷嘅集中地嚟噶。一年几集大学堂，我哋将会带大家走进文咸街，看香港历史。 嚟紧呢一集，我哋会有香港自明研究所顾问黄国章博士同大家讲南洋椰子在香港嘅故事。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学堂。 如果我哋睇翻咧，系入禀呢一个司法复核嘅社工啦，阿吕志恒咧，佢对于监警会啊决定暂时唔公布首阶段嘅审视报告嘅回应咧，佢嘅说法就系咁噶，佢就话咧系监警会由始至终咧都系冇法律赋予嘅调查权力，由佢哋调查嘅举动啦，以至系发表报告咧都系属于越权噶。司法复核咧就志在刹停咧呢个越权嘅行为，如果监警会咧系继续调查咧，一旦败诉就要承担咧法律后果。咁佢亦都系话咧，即系条例咧由始至终咧只系俾监警会进行一个被动式嘅调查嘅啫，就唔系咧去主动调查大型嘅事件嘅。咁佢亦都对于即系今次监警会咧刹停呢个报告咧，吕志恒就话，如果监警会咧系公开报告啦，咁政府咧就系表示咧责任完成，唔需要咧再做调查啦。咁所以佢就话咧，政府系唔应该再利用监警会作为唔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嘅藉口嘅。咁究竟呢件事咧会进一步点发展，同埋法庭咧几时可以排到期咧？咁我哋留意一下，跟住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意外同埋塞车消息先啦。咁啊，九龙咧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道咧有交通意外啊，塞到去太子道西近联合道噶。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道因为有意外，塞到去太子道西近联合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咧，近住九龙塘嘅兰开下道都系有意外，就塞到去浸会桥面嘅。咁啊，另外咧就七咸道南去观塘啊，喺理工对开第三线咧，亦都系有意外，咁啊，亦都系多车啦。咁啊，啱啱咧 Michael 通知就话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道意外清咗场，不过都系塞到去联合道噶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咧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去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好啦，下次交通消息再会。 元嘅方面，英镑10.141，瑞士法郎8.046，澳元5.365，加元5.958，新西兰元5.155，欧元8.6437，每百日元对港元系7.0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94，港金系报14,41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555.93美元，卖出价1,556.58美元。港汇指数报105.5，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啦。咁喺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噶。咁意外虽然清理好，一带嘅交通咧仍然都系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嘅管道入面，同埋大围隧道嘅管道入口。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咧，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咁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咧，较早前有意外，虽然啱啱清理好，龙尾咧都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嘅管道入面同埋大围隧道嘅入口。咁另外啦，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中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带咧挤塞，车龙排到蝴蝶谷。就系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嘅中线有坏车，龙尾蝴蝶谷。咁而家反方向咧，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风力楼。至于较早前喺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第三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只系车多。另外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兰开下道中线嘅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就回复正常。而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昌华街嘅第二三线咧，曾经有意外噶。意外现时已经清理好，不过咧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近美孚新村。 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入面。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和伟业街近顺义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港岛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马斯道，后少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城市花园。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油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去水务署九龙东区大楼。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车龙排到 Megabox。 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龙尾去到创资中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近联合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和后少少近住黄金海岸一段的交通都是分别繁忙的。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和青屿干线欣澳站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见到有人在度破坏交通灯、堵路、掟汽油弹，甚至打人，你仲可以容忍咩？如果你见到呢啲暴力同违法嘅行为，请尽快喺安全嘅情况下打999报警，或者发信息俾香港警察反暴力暴料热线5333-3103，或电邮至 hotline@police.gov.hk。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在这新一代，前路多障碍。 咁我好基本嘅收我就得噶啦，而家我收成期啊嘛。 也许必须忍耐。 咁可能香港冇人冇乜安全感系咪？ 1月18日开始，逢星期六晚9-10，香港电台第一台，罗永聪，两代人。 时代会因你多。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原来我哋经常讲嘅自动驾驶汽车，或者叫做无人驾驶汽车，早系1920年至1930年间已经开始研究。不过第一部真正无人驾驶嘅汽车就系1984年先至正式出现。自动驾驶汽车系统在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分为6个等级。等级0是指汽车没有自动驾驶系统，车辆全机械式装置，由驾驶者操作。等级1指汽车由驾驶者操作，但是有个别装置，例如是电子稳定程式 ESP 或者是防锁死刹车系统 ABS 帮助行车安全。等级2仍然是由驾驶者控制，但是部分系统自动化，例如是主导巡航系统 ACC 和主动紧急刹车系统 AEB。 等级三，汽车是由自动驾驶系统辅助控制，但是当系统侦测到无力处理的状况，驾驶者需要随时准备介入去控制车辆。等级四，汽车完全由自动系统操作，可以按指定路线行驶，除非环境恶劣，系统将会提供足够转换时间，令到驾驶者介入操作。等级五，汽车可以自动启动行驶，亦都唔需要设计好路线，亦都无需驾驶者喺车内驾驶。近年开始有好多企业喺真实嘅道路上测试自动驾驶汽车系统。2018年3月 ，Uber 喺测试自动驾驶汽车嘅时候，撞死咗一个过马路嘅行人。呢一宗系全球首宗自动驾驶汽车导致他人死亡嘅事故。呢件事亦都引发咗社会对法律责任及道德嘅争议。随住 5G 服务正喺全球推出，亦都带动咗车联网嘅发展，将自动驾驶汽车同车联网结合，能够更加有效咁解决交通挤塞问题。有研究话，由人为导致嘅交通意外，较自动驾驶引致交通意外嘅机会率要高出好多倍。其实有时人祸往往更加难以估计。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6:43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亦都有我哋一周时事点评嘅。今晚咧，请嚟两位嘅传媒人咧，分别就系李月华同埋潘少权嘅。两位好， 系大家好。 嗱，先讲讲咧，寻日中西区区议会开会嘅情况啦。咁啊，都相当之受关注嘅，因为就系警务处处长啊邓炳强咧，佢就喺新一届嘅区议会理任理新之后啦，就首次咧落到区议会嗰度咧解释。一啲嘅即系譬如罪案嘅情况啊等等，咁但系当然议员嘅焦点咧就系集中喺咧过去嗰大半年以嚟咧警方嘅执法行动嘅时候系咪有违反咗相关规定啊，甚至系使用过度武力啊嘅呢啲嘅问题同埋方面嘅吓。嗱，咁喺琴日个会嘅最尾嗰度咧，嗱，首先个气氛咧都可以话系相当之尖锐啦。第一，咁但系第二咧，去到嗰个议程嘅尾嘅时候咧，就有议员提出一个临时动议啊，主要就系讲邓炳强咧，即系佢有一啲嘅即系包庇下边嘅警员啦，并且咧系要求佢承担责任啊等等咁样。咁喺呢个动议咧提出嚟之后咧，就邓炳强就离职嘅吓，因为佢话个诶咁个动议都其实唔需要佢喺度啊咁样。咁然之后咧，值得留意咧就系当区嘅民政事务专员咧，连同埋其他在席嘅政府官员咧都一齐离职，因为寻日嘅议程咧唔单止就系倾嗰个嘅，跟住之后咧仲有其他嘅议程，咁所以亦都有其他嘅政府代表喺度，但系咧佢哋都一齐离职嘅。嗱，事件当然亦都系引起咗关注啦，一批中西区嘅区议员咧今日晏昼就去到申诉专员公署啊，投诉咧中西区嘅民政专员咧寻日喺会议嘅时候咧，因为唔同意谴责警务处长邓炳强嘅临时动议咧，而带同其他出席会议嘅政府官员离场嘅做法，认为呢个做法咧系极之不能够接受，批评咧系开先例，阉割区议会嘅权力，要求申诉专员主动调查。嗱，两位先针对住即系头先我所引述嘅区议员嘅批评啦，佢哋话呢个做法咧系阉割区议会嘅权力，因为嗰啲官员唔再喺度去听区议会嘅意见或者交代嘅工作嘛，点睇呢？潘少权点睇？ 我谂。即系大家要睇翻呢件事咧，其实由1981年咧，由即系区议会出呢个所谓叫做即系绿皮书开始咧，其实第一件事就喺观塘就成立一个即系所谓 pilot test 啊。其实当时我读紧书嘅，我咧就当时咧亦都有份参与咧，就做一啲即系区议会嘅选民登记啊，然后做一啲咁嘅试验工作啦。回过头来，原来已经系成40年嘅事啦。 咁你可以問翻一樣嘢嘅，點解搞區議會？其實搞咁多年區議會，我哋明白咧，即係其實好多時大家都希望喺社會民生啊，尤其地方議題上邊咧，就吸納呢個地方嘅意見啊。咁呢個係一個初心嚟嘅，即係我哋唔能夠放棄呢個初心先啦。咁但係因為成個七個月嘅事咧，即係社會嘅事件咧，令到成個區議會嘅選舉之後咧，就變成好政治化，咁亦都將政治議題帶咗入去區議會裏邊。咁所以咧，變成個議題變成係政治化咧，咁就係、是。我哋只可以用无可奈何，但系我哋亦都无能为力，系咪？因为点解咧？因为事实上嗰批议员全部都系民选出嚟嘅，佢哋事实上有佢哋自己个重点去关注嘅，甚至我亦都唔可以话喂，因为你四十年前嘅初心，咁你而家唔变噶嘛？咁系嘅，你真系可以变嘅，系咪？即系我觉得喺四十年前，当年可能英国政府度呢个区议会嗰阵时，就系想而家咁嘅局面出现咧。就係、是、想而家就係話將個政治權力由中央由呢個特區政府去下放到地方嘅勢力裏面，亦都唔出奇。即係我唔知道，因為我冇睇過啲解密文件啊。但係我自己覺得喺呢件事上面咧，我又覺得議員做翻佢自己嘅嘢，但係我又覺得官員係離職咧，我又覺得又係無可厚非嘅。莫非你要佢坐喺度，然后听你哋讲话要嗱？邓炳强走就一定要走啦，系咪？你真系谴责我，你真系要我落台，我走嚟做嘉宾嘅啫。即系陈燕平，你第一只闹我，唔通我仲坐喺度俾你闹咩？系咪先？咁我梗系走噶嘛，系咪？ 即系你官员可以嚟， 即系理论上系啦。咁当然啦，即系听众对我有意见唔同咧，我都唔会起身走，因为我呢个系我责任，亦都坐喺度。咁我觉得呢个就系一个风度。咁但系佢作为一个即系。邓炳强走咧，我可以接受佢情有可原，但系当嗰啲民政事务专员同埋其他官员离开咧，嗱，我觉得咧有我又唔会怪佢哋啊，因为而家件事而家颠覆时代啊嘛，咁自然啲行为都反复，咁嘅议员反复嘅话，你都要俾个官员都可以反复，不过你可以批评佢，但我只系怪，我只系因为一件事咧，就系我唔明白点解佢哋唔喺事后入翻去啊，即系你可以佢哋动议员过咗条。过咗嗰件事啦，系嘛？即系你闹完啦，邓炳强啦，咁然后即系做成一个决议啦，咁你咪入翻去继续开会咯。咁我就觉得呢件事咧，佢圆满啦。咁但系你即系提问我个问题就系，佢系咪阉割咗区议会嘅权力咧？ 呢个就系区议员所讲。 我就觉得冇嘅，因为嗰个会议记录系写低咗，你哋过咗，你系过咗噶嘛？系咪？即系嗰啲官员系一个即系离开咗，只要嗰个会议系有足够嘅法定人数，你所做嘅决议你就会写咗会议记录上面。所以我唔觉得佢阉割咗区议会嘅权力，你即系可以话更加凸显到呢个而家嗰个社会即系嘅矛盾咧，系带到入去一个政府同埋一个议员之间咧，即系由立法会嘅冲击，即系变成分裂撕裂，到而家斗。即系互相斗法，到而家拉到去区议会咯。我相信将来大把呢啲情况发生。 头先啊，潘少权就由当初啊，点解港英政府要推行地方行政咧，开始讲起啦。咁当然，即系如果睇翻历史咧，就系1980年嘅六月咧，当时嘅港英政府就发表咗一个地方行政模式绿皮书啦。然之后81年咧就有香港地方行政白皮书啦。咁呢两个之后，亦都系标志住地方行政有一个进一步嘅一啲嘅发展啦。过去咧，我哋见到区议会咧，其实佢好多嘅唔同嘅政策，即系无论系地区甚至系全港性咧，都越嚟越多嘅讨论嘅。特别就系喺嗰阵时杀咗两局之后啦，即系两个市政局之后啊，本来就系期望区议会咧能够承担咗更多嘅责任啊嘛，咁佢哋咪倾多啲嘢咯，由地方嘅一啲嘅事务咧，而家咧就倾埋咧，基本上政府嘅重要政策咧，嗰阵时都讲过嘅，系必须 要 去区议会嗰度 走 一个圈嘅。咁过去嗰段期间咧，我哋都见到啦，譬如政制改革啊等等。啲官员都是要落到去区议会嗰度做解释噶噃。当然啲官员去到解释嘅时候，啲区议员当然就有啲不同嘅意见，甚至系俾好多唔同嘅动议出嚟啦。咁啊，指责政府嘅不是嘅动议咧，其实以往都唔系话冇试过，即系如果你查翻区议会嘅记录，咁所以可能咧就要回答一条问题啦。嗱，如果唔系以前冇试过嘅时候，咁正如好似潘少强咁讲，嗱，我唔计啊邓炳强啦，点解其他嘅一啲嘅官员，特别系呢个民政事务专员， 佢其實就係要處理呢個區議會嘅一啲嘅會議各種嘅溝通啊等等，係要同區議員去做合作噶嘛，工作噶嘛。點解佢都要離職咧？咁究竟其實佢哋有冇係即係超越咗佢哋嘅職責嘅範疇，甚至係冇處理到佢工作咧？亦都有議員提出啦，區議會嘅副主席啊，中西區區議會嘅副主席楊浩然就話：喂，咁其實以往建制派控制區議會嘅時候咧，都有討論包括修訂逃犯條例等等嘅政治議題。咁點解而家區議會討論政治議題就話超出個職權範圍啫？咁樣即係有一個咁樣嘅説法。 其實係個今次區議會選舉個結果出咗嚟之後咧，其實已經預示咗呢一屆嘅區議會一定係咁，一定會出現咁嘅情況。基本上，我認為就係政府係輸打贏要咯，因為佢你記得出咗嚟之後，無論係林鄭好或者係阿張建宗好，其實佢講區議會嘅時候，佢唔係恭喜班議員啊當選啊，而係話俾你聽，你嘅職能淨係可以傾下即係老鼠啊、曱甴啊、清潔啊、地區嘅嘢。呢、這、一個其實係好已經好明顯反映咗佢哋嘅心態。佢哋知道呢個區議會咧有好多嘅議題係佢哋唔想佢哋傾嘅，但係佢哋一定會傾嘅。咁我就唔覺得話咧有甚點樣僭越咗啊，或者係削弱咗職權，因為區議會本身。你傾乜嘢都好，就算過咗呢一個嘅動議都好，對個公務員體系冇影響嘅、哦。你唔係話咧立法會可能佢喺某啲根據立法會嘅條例好或者基本法條例好，佢係有啲嘅嘢佢過咗嘅話咧，可能係要政府一定要執行嘅、哦。區議會只係反映咗個意見嘅啫，佢過乜都得嘅、哦。佢可以傾下咧，而家中美嗰個貿易協議咧嚇、啊，即係佢都可以傾嘅、哦。 嗯， 係嘛？ 点样影响香港经济？ 点解唔倾得咧？系咪先？咁佢倾完之后过咗乜嘢决议，只系表示佢嘅态度啫。佢唔会话因为咁咧，令到政府咧要做啲，即系政府可以唔理添啦吓。即系所以我唔觉得佢倾呢样嘢有咩嘅问题。既然冇咩问，起码喺我角度嚟讲冇咩问题嘅话咧，点解你个 D.O. 啊，即系呢、這个 民政事务专 员，要离职咧？呢、這個先係問題。 嗯， 我就覺得我就有少少唔同意阿潘兆權講話無可厚非。我覺得其實佢連呢個議程佢都唔應該離職嘅。 咁唔係因為個議程你係叫佢係叫鄧炳強辭職，即係落台啊嘛。因為呢個係咪超越咗呢個成個嗰、那個即係你明唔明啊？你唔係評論政府嘅某一個政策，你係針對咗某一個人。即系你可以批评警队，或者如果你可以话批评警队咁，我谂觉得你都仲可以无可厚非。但系你要一个人去落台，系咪 over 咗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就 系 呢个 都系一个意见嚟啫嘛。佢叫一个人某个人落台，佢本身冇呢个职权噶嘛。但系你佢可唔可以讲呢样嘢咧？佢可以讲呢样嘢嘅，讲即系一个讲一啲咩嘢？我觉得唔应该设一个限，就系话佢如果系个讲个人咧就唔得嘅，讲个制度就 OK 嘅咁样。咁你阿鄧炳強走咁就係、是、即我真係覺得冇風度啦。嗰、那個民政事務專員走，佢更加係違反咗佢自己嘅工作。佢嘅工作就係要出席區議會啊嘛。如果你認為佢或者你係你喺白紙黑字講到出嚟咧，我而家你區議會做緊呢樣嘢係違反咗區議會職權嘅，係咪咧？我唔覺得佢違反佢討論任何嘢都得嘅喎，我唔覺得佢違反職權喎。 嗯， 佢係討論啫喎。 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啦，你对于寻日即系政府官员啊喺区议会会议上面嘅表现有啲咩睇法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我补充一下啦，其实寻日嗰个临时动议咧，那个措辞其实系点样嘅咧？佢主要就系话谴责警务处长监管不力，纵容警员滥权滥暴，亦都系话要求咧啊处长落台嘅。咁大概就系有呢个咁样嘅即系措辞啦。嗱，今日咧喺立法会啦，因为要处理公务员加薪嘅相关嘅即系事项啊嘛，咁所以咧亦都有立法会议员咧提到寻日嘅事件嘅，咁其中咧亦都有议员咧就话列席嘅民政专员同埋其他官员集体离场咧，佢哋质疑咧呢个行为系违反咗公务员政治中立原则，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回应嘅时候就话，公务员系有宪制责任要尽力捍卫政府立场，唔认同专 专员有违反原则，更加指政府并不同意区议员所作的动议的。这个是骆志光的补充。还有他亦都讲就是说，昨日中西区区议会上面议员提出的议案针对某部门作一个不实的指控呢，好明显是超越一般区议会的工作范围。亦都话呢，官员当时的行为呢只是表达政府立场，强调是依据经验及守则行事的。潘少权。 即是我觉得即是讲返就是邓炳强他没理由不走的嘛。因为你在度你在度在度批评他同埋批评他监管不力，仲批评他成二万几三万个警察下属，他一定走。至於嗰個政務專員嗰啲人走，我亦都解釋咗，就係話，即係其實我睇法就係、是、佢都係即係好明顯，成件事咁政治化。你喺度批評緊一個政府部門嘅首長，要求佢下台，然後你要嗰班官員坐喺度，呢、這個係咪亦都係過咗咧？過咗龍咧？但我咪講咗咧，就係、是、你可以走出去，顯示你對即係阿羅志光所講嘅對政府嘅忠誠。但係其實事後你係應該入翻去噶嘛？ 嗯， 要入翻開會噶嘛？ 嗱，罗志光即系头先根据头先嘅说法，就系公务员必须按在任政府嘅政策同决定去履行职责，职责捍卫政府立场。佢唔认同专员寻日嘅行为咧，系有违反守则嘅。听听听众睇法好唔好啊？邝先生，你好，邝生， 你好，陈燕美， 你好，系，请讲，系， 嗱，我自己本身系以前系荃湾区嘅区议员。咁、我由1991到到2007嘅，我记得喺2005年嘅时候咧，当年曾荫权提出嘅政改方案咧，亦都攞过上嚟区议会倾嘅。 嗯， 咁所以喺区议会系咪唔可以倾政治议题咧？一定唔系。而我记得当年咧，许仕仁咧系代以政务司嘅身份咧上到嚟区议会解话嘅。 嗯， 当时我哋咧，即系可以话闹，甚至到最后谴责。 嗯， 即是话连司长我都要谴责得，冇乜处长我唔可以谴责。我觉得而家林郑，即系而家几个区议会开始咁嘅情况咧，摆明林郑唔妥区议会之余咧，而区议会系民选嘅，咁、即系话你唔妥嗰班民选议员。即系唔妥我哋香港市民。 根据明白，我想问，根据你经验咧，即系民政专员佢系咪应该无论点都要坐喺度咧？点样噶？有冇规定噶？ 因为一定喺度啦，因为民政事务专员本身就系区议会嘅当然委员嚟噶嘛。 嗯，所以佢应该一定要坐席。 佢一定要坐席，因为所有地区事务嘅嘢，佢要话俾人听，同埋。佢係學簡單啲嚟講，所有部門落嚟，所有其他政府部門落嚟，區議會解話咧，民政事務專員係事前要做曬協調工作。 明白。 佢唔在場嘅話，咁點樣處理啲嘢？ 好多謝你，邝先生。咁究竟尋日民政專員嘅做法有冇違反咗公務員守則咧？1872311，翻嚟再傾。 客嚟自加拿大、瑞典、烏克蘭、英國同阿富汗五個國家。五国外长到达伦敦的加拿大驻英国高级专员公署举行会议，会后一致要求伊朗要为事件负上全部责任，向家属提供赔偿，又表示全世界都在注视伊朗就事件的回应。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中期渐转温暖潮湿。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同埋意外事故啊，咁啊较早前呢，九龙区啊，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就发生过坏车事故，坏车就走咗噶啦，不过都好塞车嘅。龙尾分别去到玛加烈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近住中山台。咁啊，现时咧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至到狮子山隧道之路咧都系多车噶。之前呈祥道去观塘喺呢一个明爱对开咧就发生过坏车事故嘅，咁啊而家坏车走咗啦，不过都塞到去玛加烈医院同 和青山公路近住中山台嘅。调翻转啦，沿住呈祥道去荃湾咧，近住蝴蝶谷道去到狮子山隧道支路，即系龙翔道嗰边啊，而家交通都系繁忙噶。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喺沙田港铁站对开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但系仍然系塞车嘅。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同埋青沙公路近住蝴蝶谷。咁啊，城门隧道去沙田咧，之前就实施过间歇性通车嘅措施，而家取消咗噶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仍然多车，而且个车龙咧长咗嘅，龙尾排到去和富中心啊。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港岛入口龙尾和富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塞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继续有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塞到爱民村，则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就塞到去马坑涌道。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分别在窝打路道近浸会桥面，同埋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都是非常多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box。港岛路面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路去到柯达大厦，而家都是多车。告示打到西行去中环，军器厂街一带都是交通繁忙。干诺道中有些紧急维修，干诺道中去铜锣环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开的慢线就封咗路，都是比较多车噶。九龙区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近住观塘码头去到九龙湾启祥道仍然是车多，行车缓慢噶。观塘道就相对好少少，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自动油头角下村就比较多车啲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路去到常怡道，九龙湾嘅常怡道亦都系多车。仲有咧就系呢个鲤鱼门道出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都系多车。咁啊，龙尾又排翻上去将军澳道，近住连德道。新界方面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啦，同埋扫管埔段亦都系多车。如果行青山公路嘅话咧，近住黄金海岸嗰段嘅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仍然系比较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同埋青屿干线欣澳站去迪士尼。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林奕康。每间社企都有自己的故事。在百年文化旅馆，访客可以了解保育，同时体验活化历史建筑。提倡公平贸易的咖啡室，令地球另一边的人都可以受惠。小小的手工人工作室，可以将不同族裔连在一起。社企的故事和理念，一直在我们生活之中。社企故事动人，理念代代传新。 中言堂， 百人城中畅所欲言。 随机抽样出来的100个香港人，今个星期六一起就财政预算案表达意见。 其余的听众都欢迎你在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专页发表意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星期六朝早10点同步直播。 中言堂。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嘅。咁啊，剛才都同咧阿李月華同埋潘少權講到，尋日喺中西區區議會開會中途咧，由於不滿咧係議員提出咗一個譴責警務處嘅動議，都係要求咧警務處處長即係離職嘅呢個咁嘅動議啦。咁所以咧，無論係出席嘅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啦，以及咧係原本應該要喺度嘅中西區嘅民政事務專員同埋其他嘅政府官員。 员咧都系有中途离场嘅。今日有议员质疑到话，公务员守则咧列明系要尽忠职守、专业勤奋，但系咧，寻日官员嘅呢个表现咧就系未有完成相关嘅责任，系违反咗有关守则。你点睇呢？一八七二三一，刘先生听埋啊，刘生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 你好，你好，有咩睇法？ 我睇法咧，就好似而家政府咧，喺方方面面都系即系自己做自己事啦，系嘛？佢系完全唔会听民意嘅。歪理歪理啊，说到尽系咪啊？即系有阵时有啲无奈啊。即系我哋讲乜，佢又讲另外一样嘢，系咪？即系呢个第一个表现啦。你譬如话喺呢个区议会里边，我要谴责任何嘢，佢话我要走，系嘛？跟住后面啊，第二啊，罗志刚又话呢个冇违反公务员嘅守则。即全部都是一厢情愿，佢全部讲晒佢自己啱听嘅嘢啫嘛。大家客观啲分析，点解佢要走咧？点解佢唔系留喺度咧？系嘛？你留喺度，你仲可以有机会去讲你唔同嘅意见。你反而系而家离开咗啊嘛，系嘛？咁呢啲你稍为客观去分析，都应该知道是非黑白系点样嘅啦，系嘛？就可惜就系而家政府就系、是。我有我讲，我唔会听你班友点知嗰啲意见嘅，咁先出现呢个大问题。 明白，多谢晒刘先生嘅意见，李月华。 我相信咧呢个情况系陆续有嚟嘅啦，就正如真系区议会当选举出咗个结果之后咧，政府嘅态度嗰阵时候我已经预示咧，其实真系呢类嘅情况系会不断发生噶。咁我谂今次大家可以讲话，哇！呢、這个议题就真系好政治性啦，有警暴嘅问题啊。但我可以预估咧，就算一啲冇咁政治性嘅问题，我谂政府都会千方百计咧去将佢去讲成咧呢、這个唔关区议会事，区议会唔应该处理，区议会唔应该讨论嘅。咁大家拭目以待啦。 好，嗱，转一转另外一个议题啦，就系、是、早几日咧，政府就宣布咗咧系十项嘅民生政策嘅纾困措施嘅。咁呢十项新措施咧，嗰日就系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啦，加埋咧系运房局嘅局长阿陈凡啦，同埋咧系劳福局局长阿罗志光咧，佢哋一齐宣布啦。咁呢十项措施之中咧，就可以简单嚟讲，就涉及到长者啦、劳工啦同埋房屋嘅，包括咧就系长者生活津贴咧。嘅金额咧将会划一加到去划一为3585蚊，仲有2蚊嘅乘车优惠咧嘅合资格年龄啊下调到60岁，亦都咧劳工方面亦都会逐步增加法定假期去到17日啦，同埋咧为每月收入低过7100蚊嘅雇员或者自雇者咧代供5%嘅强积金供款，另外仲有其他譬如改善外判服务员工待遇啊，失业人士有时限现金津贴啊等等。房屋方面咧就系轮候公屋超过3年嘅住户，咁啊会提供咧综援租金津贴上限1/2嘅现金津贴嘅，亦都会咧制定一个宽松嘅积津，等冇申请公屋或者系轮候公屋未满3年嘅非综援或者低收入家庭咧申请，同埋咧会考虑研究咧呢个劏房嘅租务管制啊等等。咁啊总共咧涉及嘅经常开支啊会系100亿嘅。但系咧，寻日就有议员喺立法会嘅答问大会上面，工联会嘅何启明就话：喂，点解你呢十项措施唔系喺11月24日之前公布嘅咧？11月24日咩事咧？就系区议会选举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留意翻咧，就系特首佢喺公布嘅时候，即系所讲嘅嘢，佢就话：喂，其实呢啲都系即系施政报告佢哋嗰阵时去做研究嘅时候咧，就因为社会处于非常之动荡嘅时期，只能够聚焦于土地房屋，但其后听到其他意见，认为现在应该加大力度推出市民受欢迎的民生和解困措施，亦都强调这个措施是为了市民，并没有其他考虑的。是不是没有政治意味呢？潘少权， 如果没有政治意味，就留给陈茂波在2月财政预算案的时候说，到陈茂波在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又不知道说什么了，到那时候就是又推出一些新的纾困措施。如果大家記得咧，幾個月之前咧，財政司司長咧已經推出咗一個咧係接近200亿嘅紓困措施嘅，大家都好似發生咗，但係都唔記得咗。咁我相信呢100亿咧，都記得嘅人都唔係太多啦。咁因為點解咧？除咗係即係我哋呢啲差唔多要到嚇長者啦，叫做 係 啦。咁咧就話有2蚊啊。咁你其實我想問咧，其實即係正話你讀嗰段咧，更加好笑嘅地方就係、是。 即係如果我哋嘅特首咧，竟然話啊，因為嗰陣時聚焦房屋，咁佢做咗兩年幾，梁振英又做咗做咗五年，加埋接近咗八年，都係聚焦房屋，而房屋都冇解決到。咁原來咧就聚焦完房屋嗰陣時乜都唔做，咁啊乜都做唔到。然後原來諗咧諗到咩咧？啊，俾兩蚊啦，乘車優惠啦，啊嗰啲長者生活津貼加多少少啦，嗰啲劏房問題咧又係做啲過渡性房屋啦，然後俾啲租金津貼啦。呢啲嘢好似唔係啱啱發生嘅，我哋舊年又講，甚至十年前都講嘅。 嗯， 呢十年內你哋有冇擘大對耳仔聽嘢咯？咪就正如正話個聽眾講咯，其實我哋嘅政府真係離地咯。 嗯， 佢哋真係住咗喺山頂咯，住曬喺半山咯，所以真係離曬地咯。因為點解呢？因為香港嘅即係而家喺。即係尤其喺住劏房咧，如果你睇過嗰啲之後咧，睇過人哋嗰啲即係居住環境，你根本係水深火熱。你走去推出呢啲紓困措施係啱嘅，即係所以話咧喺呢件事上面呢十項措施咧，我係會贊成嘅，我會拍手掌。但係調翻轉頭，我一樣會批評。第一，呢、這個百分之一百係一個政治嘅決定嚟噶嘛？你喺呢一分鐘早過陳茂波、早過財政司司長去宣布嗰陣時候，點解唔係一個政治決定啊？係你決定幾時宣布噶嘛？你可以交俾你隻馬啊財政司去做噶嘛？咁點解嗰日財政司唔係坐喺度啊？係咪？咁呢啲係屬於財政預算定係唔係紓困措施？咁啊，陳茂波講咩？咁將會我又唔知喎。好啦，第二樣嘢做嘅嘢究竟對今日嘅真係而家香港嘅政治危機有冇辦法解決？ 嗯、 如果你以為用呢100亿做下呢十樣嘢就可以解決，或者係舒緩咗香港市民，令到香港市民開心啲咧，對唔住，我唔覺得係咯。因為點解咧？今時今日，正如我正係講咧，其實已經係成個香港社會進入一個政治危機咧，係已經顛覆曬我哋所有嘅思維。我哋再用傳統嘅解決問題嘅方法啦。而呢啲解決問題嘅方法最慘咧，唔係最新嘅，你係做緊20年前嘅啫。講得俗啲，你呢啲小恩小惠嘅嘢，你以為可以解決到而家當前嘅政治危機咩？真係即係如果我唔知道呢屆政府如果再做多兩年半，香港會帶我哋去一個乜嘢嘅地步啊？即係原來我哋出年今日我哋又坐喺度講咧，啊而家呢個長者生活津貼，45岁都有啦，咁啊，可以解決到咩問題啊？唔係啊嘛。 好，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即系你又点解读咧呢十项嘅新措施呢？咁当然大家亦都可以详细去论一论咧，譬如2蚊搭车优惠将。个计划嘅合资格年龄咧下调到60岁啦，又或者系逐步增加咧法定假期到17日啦，即系呢啲措施本身你觉得欢唔欢迎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但系对于呢啲措施本身系咪真系涉及到一个即系政治嘅意味咧，亦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嗱，李月华刚才啊潘少琼又讲咗，即系佢觉得喂一定系有政治意味啦。咁但系另外咧，亦都有啲人话嗰个政治意味就系在于。其实佢都吸纳咗一啲建制嘅即系党派咧，佢哋一啲嘅倡议嘅，咁所以嗰个政治意味其实系咪唔单止系净系针对住目前香港嘅环境嘅即系环境而去处理，而系更加亦都系针对住咧喺区议会选举当啲建制嘅议员大败之后咧，嗰一个嘅佢同建制之间嘅关系嘅调整咧，系咪都有一个咁样嘅针对性咧？你点睇咧？ 我相信。呢十项建议里面有好多项咧，唔止净系建制派嘅组织团体系提出，即系非建制或者民主派，或者系一啲特别系关顾弱势社群嘅组织，系提出咗好多年， 嗯， 讨论咗好多次，做咗好多报告，拿拎晒啲数据出嚟，但系政府咧以往就系借咗龙耳陈嘅耳，就一于唔理，一于拒绝。好啦，到而家突然间就话咧要做啦，啊要纾困啊咁，然之后咧继续浪费或者继续咧系侮辱香港人智慧咧，就话俾你听咧呢啲同政治学冇关系嘅咁。咁我谂系真系好离地嘅，离地嘅原因系唔系话佢做呢啲嘅措施啊，而系佢喺呢个时候推出呢啲措施，以为可以解决到当前嘅问题，真系超离地。嗱呢啲措施系好多，我觉得都系好嘅，都系应该做嘅，系呢个时候。其实已经是拖了很久，有很多是可能10年前已经应该做的了。 嗰時嘅環境啊，嗰、那個財政更加好嘅時候應該做。而家我哋講緊話未來兩年嚇、啊，可能係經濟下行啊，有好多不穩定因素啊，呢、這個時候做，其實大家都有啲擔憂嘅啊，但係。虽然是这样讲，但是我觉得有些措施是应该做的，该做。但是问题是呢，你见到我真的觉得林郑呢是不但只没有进步，而是她是固步自封。你见到她记者会呢，就是她是行政长官，她是司长，她是部门首长，因为什么都她讲晒嘛。隔离那两个是什么呢？叫 Care Fair。即我觉得到现在今时今日，香港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你的团队造成咁差都系因为你，到而家你都冇进步噶、哦，你认为佢尊重佢嘅团队咩？一啲都唔尊重啦、啊，佢尊重财政司咩？唔尊重啦、啊。嗰日开记者会嗰两位，我都唔记得系边个出嚟啊？陈肇始啊？ 唔系嗰日系啊，罗志光同埋陈发局长 系啦。反正系边个都冇所谓，系 care 嗰两个系路人甲乙嚟嘅啫。 系啦。 可能是出嚟嘅啫，声音都冇咁滞。 但系佢哋系负责相关政策。 咪就系咯，咁你坐喺度做咩啫？ 佢讲晒嘛，所有数字佢讲晒嘛。你谂下呢两年呢几年咧都系咁。即系我相信咧，即系林郑少讲啲嘢咧，香港人唔好咁燥啦，应该咁讲。 嗯，好，1872311，大家有啲咩意见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啊。不如转头翻嚟咧，又讲一讲，2蚊搭车优惠个年龄下调到60岁都有。但其实之前啊罗志光局长咧讲过，即係用中年咧去形容60岁嘅人士嘅噃。咁点解而家好似60岁又成为咗一个长者，有份做领取呢一个嘅2蚊搭车嘅优惠咧？另外就係劏房嘅租管咧，陈凡局长咧之前应该旧年亦都讲过咧，係冇可能做，唔应该做。咁但係点解而家政府似乎又有一个政策嘅逆转咧？不如返嚟我哋聚焦倾一倾呢一两点啊。 我哋提出一共系10项嘅民生政策新措施，初步嘅估计咧系需要投放100亿元嘅经常开支。 10项民生政策措施包括放宽长者2蚊乘车优惠，研究推行劏房租务管制，提高过渡性房屋嘅目标。措施帮到几多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萧乐文、陈亮君，今个星期六请嚟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 教育大挑战。 咁嗱，仇视言论睇下你仇视喺边。你表达你唔中意嗰样嘢，作为老师，我觉得有自由嘅。但系如果你去到咧，系一种譬如话纳粹式嘅一啲表达方式啊，咁嗰啲咧， 睇都有问题啊，即系嗰种 系。咁啊，即系作为人咧，我哋都唔鼓励。 咪就系咯。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立法会教育界别议员叶建源。 有啲小朋友鍾意媽媽讲故事俾佢哋听。 由佢幼稚园开始呢，我已经晚晚陪佢讲故事。 之后有冇开始嫌你烦？唔使。 梗係有啦，佢真係叫我早唞。 而有啲小朋友就鍾意由佢讲返俾你听。新一届嘅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接受报名啦。 其实小朋友嗰个内心世界呢，可能係好多嘢諗嘅。佢哋睇嘅重点可能又好唔同嘅。 星期日晚9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港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嗱，李月华同潘兆权两位头先咧，我喺休息之前都讲咗啦，2蚊搭车优惠啊，咁后庆系咪涉及到咧政府将嗰个叫长者嘅定义咧又再改咗啦？另外就系研究㓥房嘅租务管制，之前又话唔做，咁但系而家咧又去到做研究咁样，咁两位点睇咧？系咪又系一个政策上嘅逆转咧？李月华。 大家留意咧，特区政府官员咧，唔系两个口，系5个口，区只有3个口。即系佢唔同嘅政策咧，佢要点做嗰时候咧，佢当然可以推翻昨日的我啦。咁65岁讲到综援嗰时候就话中年，所以又唔使俾咁多嘅。好啦，而家就话我都唔知啊，中年都可以攞2蚊，可能真系45岁，但系都可以攞2蚊嘅。雖然咧，我同潘兆權都有啲利益牽涉，就係、是、我哋都應該 差唔多啦，差唔多， 差唔多時間可以享受呢個福利咁樣。咁我覺得 即係我就覺得呢兩蚊咧，其實你唔做都冇乜所謂嘅，即係六十，即係唔係好多人去要求咧，要將呢個交通津貼係降到六。我印象中我冇聽過民間咧，特別係有呢個討論嘅。 嗯， 我真係印象中冇。嗯，即係我記得林鄭喺呢個佢公布呢十項措施嘅時候咧，就特別講到六十五歲，即係兩蚊交通津貼，即係兩蚊雞坐車咧係一個得政啊，政府嘅得政啊，呢個的確係得政，對於六十五歲以上嘅人。但係呢個得政使唔使去降到去六十歲咧？當降到六十歲嘅時候，係咪得政咧？呢、這個我就覺得我會有一個幾大嘅問號喺度咯。 即係其實咧，你知唔知？即係喺我近時喺英國讀書嗰陣時，講緊八十年代咧，甚至九十年代喺加拿大咧，甚至而家喺大陸咧，你基本上六十歲 senior citizen 叫做已經係坐車係。有啲係直情免費添，咁其實你諗下，我哋去到一個現代化咁國際化嘅城市，搞到近呢幾年先六十五歲俾兩蚊，其實我哋係慢咗幾十年㗎啦。 唔係，但係慢咗，但係個問題就係咁。政府佢嗰個政策嘅理性喺邊度咧？ 咁啊就係冇理性啊嘛，就係如果佢唔係因為個政治問題，如果唔係因為佢攞民望，我諗佢根本就唔會俾你。即係正如呢六十歲，其實就係話點解佢無端端連喂無端褪五年啦？你記得前舊年定前年，就係將嗰個六十到六十四歲嗰個所謂中援 長者綜援 咧，就 cut 咗嗰陣時，搞到滿城風雨。我哋喺呢度都講過。咁嗰陣時個講法就係、是、喂六十歲啊，而家都係叫中年嗰陣時，咁即係中年長生活津貼，唔係叫交通津貼咧。我諗好聽啲，我同你都開心好多嘛。而家叫長者交通津貼。搞到我都唔知道，即系唔通申請長者卡咩？ 咁劏房嘅租務管制咧，呢、這個又點理解咧？ 呢個咧其實好，其實我哋以前咧做過好多呢啲訪問咧，最擔心嘅一樣嘢咧，你會發現一樣嘢就係、是，當你一俾錢呢、這個嗰啲劏房，劏房個老業主就加租嘅，就係、是、加租噶啦。哦，你俾幾多津貼啊？哦，即係因為佢有。政府俾多三千蚊， 而家係租務管制嘛？ 你租務管制佢可以減，佢將你個房減細，佢得唔得啊？你知唔知而家最大嘅問題已經係個佢明知個租金吸幫你即係揸唔盡你咧，你喺水費喺電費裏邊去計出嚟。 唔係咁，但係所以就變咗要睇下第時佢如果係做租劏房嘅租務管制，佢用一個乜嘢方式去到劃線啊？譬如以前嗰個租務管制就係用落成年期去劃線啊嘛。 但系你谂下，我哋嘅政府会用咩方法可以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不如先听听咧听众嘅一啲嘅睇法先，1872311，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咧倾下噶。有黄先生，黄生你好， 系 你好。 我就反映一样嘢，就系、是、今次个十嘅款项里面咧，中务度咧，佢系根本嚟讲咧系呃紧人嘅。咁以前佢取消嘅时候都话咧。是自由的自由的社会自由的地方呢就应该不会有管制。他现在就是说呢根本来讲呢他是根本没办法控制得到那个劏房的。劏房来说呢是犯法的，政府为什么不可以做去制止呢？根本来说是他要想到啲商家和一些事。还有他现在所做出来的东西呢，他要向中央呢表示诚意，我是改那些东西。咁我哋個中央係唔係好相信？已經揾咗將你嗰個黃志文都調走咗，即係炒咗魷魚，跟住揾個落嚟咧，佢諗住真係俾香港市民有啲生活上嘅包容，可以舒服啲。咁咪咧希望佢呢、這個咧就係、是、經濟學家嚟，經濟方面搞得好好嘅。因為問題咧，佢揾佢落嚟，主要就係唔能夠同啲商家或者啲人有瓜葛嘅。 啊！你就講到啊，陸慧玲啊，已經嚇講到另一範啦。咁但係你對於呢十項措施，你頭先有講過劏房嘅租管嘅喎。 係啊係啊，我覺得嚟講，佢應該嚟講係管制嘅。 明白。 一個管制住咧，可能咧就唔會有今日嘅田地，因為你有樣嘢就係你帶落嚟咁多人俾佢落嚟，你又冇咁多地方俾人住。 系 咁啊！啲人咪要住劏房咯。 好多谢你，你就赞成咧，劏房应该要有租务管制嘅。1872311，不如7:30翻嚟继续同大家咧倾一倾呢个议题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警方朝早在沙田广元村拘捕一名27岁男子，在他的住所发现一支 P80 半自动手枪和92发子弹，其中47发已经放置入7个弹夹，可以随时发射。警方又在土瓜湾一间速递公司接获来自美国的10个邮包，发现一共512粒子弹以及一批配件。警方说涉案的枪械配件购自一个购物网站，调查之后认为今次案件与上月8号以来多宗不同枪械和爆炸品案件有关，至今已经拘捕13人，6人已经被检控，其中3人仍然被拘留。警方又表示调查之后认为不法分子是透过邮寄方法将有关枪械的配件流入本港，再装嵌给专业人士使用。政府宣布港铁屯马线一期将在2月14日通车，马鞍山线乘客可以经大围前往显径、钻石山和启德，繁忙时间最密3分半钟一班车。港铁公布票价，大围来往启德成人八达通收费9.3元，又会推出优惠，在显径或者启德站来往其他车站使用成人八达通的乘客可享有1元的扣减，使用长者或者是学生等八达通就享有5毫扣减。优惠将会持续实施至到屯马线全线通车为止，在指定港铁站转乘专线小巴和专营巴士线亦都有转乘优惠。民间集会团队就1月19号游行被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上诉，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举行聆讯之后一致裁定驳回上诉，维持警方沿用字眼，只是批准在中环遮打花园和遮打道行人专用区集会。申请人刘永康认为警方反对游行的标准属于政治判断，他说民阵举办游行出现违法情况，不能够代表同样情况会在今次的游行出现，因为主办单位和纠察安排等不同。港岛总区总督察邝浩铭就说欢迎上诉委员会的决定，市民当日可以参与获批准的集会。最新一期六字居共接获至少49,000份的申请，超额认购12倍。房屋署发言人话，由于绿表申请需要经屋邨办事处核实资格先至作登记，最后申请数字仍在点算。今期六字居预计3月搞珠，到时会公布最终的申请数字。新一期六字居在本月9号截止，柴湾翠蝶苑、青衣青富苑连同重推的长沙环丽翠苑合共发售3,708个单位，以市值的49%折出售，售价由82万至到273万不等。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咧，近住柯士甸道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近西贡街，咁亦都影响到咧佐敦道同埋连翔道、柯士甸道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咁就系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因为近住柯士甸道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去渡船街近西贡街，亦都影响到咧附近一带，包括系佐敦道、连翔道同埋柯士甸道嘅交通都系繁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 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咧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咧，近住大会堂一段嘅交通系繁忙，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军器厂街。咁而后少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交通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今日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嘅交通咧非常繁忙噶，龙尾去到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警署。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九龙货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系车多，咁车龙咧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将军澳道落去观塘道方向嘅支路咧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今日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嘅交通仍然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咁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干诺道中因为水管急收，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嘅慢线仍然都系封闭，一大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青衣，同埋青屿干线欣澳站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I have a dream. How dare you? 跳出同温层，尝试理解、聆听另一啲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六晚九至十，罗永聪，两代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无论你系想讲十项纾困措施，点解政府而家呢个时候推出咧？又或者你系想讲一讲咧啊其中嘅一啲嘅措施嘅仔细内容咧，都要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有听众黄先生，黄生你好。 啊，你好啊。 系你好。 我想讲一样嘢，我就依家系受益者嚟嘅，我自己都有60岁，啱坐落一岁嘅，但我唔接受佢俾我哋嘅好处，点解嚟讲咧？ 你讲两蚊搭车嗰度系咪啊？ 系分化咗我哋香港人。 点解？ 我依家意思嚟讲，嗰个支持度嚟讲咧，就跌到低点噶啦，系咪先？佢笼络翻呢一班我哋嘅，佢话斋中年嘅，唔知中年定系老年啦，佢哋又有我哋讲啦，系咪先？但系咁。好多議員講啦，你都出埋都唔俾啦，係咪先？係咁多年嚟講，即係突然間會俾咧，我哋香港嘅市民嘅智慧係咪咁差？睇到佢想點樣啦，係咪先啫？如果係俾嘅話，呢十年就俾咗啦，係咪？即係講到依家咁樣啫，啲同埋所有嘅做嘅嘢嚟講咧，都唔聽我哋市民講嘅，係對住我哋市民嚟講咯。你區入區議會知道啦，同埋佢依家所有嘅政策嚟講，得佢自己講啫嘛，全部都係講啊，財政司又唔見。 佢出嚟讲嘢，佢自己讲晒啦，全部都系系咪？最出嚟讲少啲嘢，唔好讲到嘢做木做好啦，啲市民冇咁嬲添嘅啫。 好多谢晒黄先生嘅意见，补充一下啦，就系根据咧政府嘅宣布，长者生活津贴嘅金额或一为3585蚊咧，系冇一个即系预计推行时间表嘅，暂时咁2蚊搭车优惠咧，就会今年上半年完成检讨之后交代。至于头先提过嘅呢个劏房嘅租务管制咧，亦都冇提到嗰、那个研究咧，亦都冇提到咧预计推行嘅时间嘅。咁另外就系比较有确切啲。提到的推行时间就是失业人士有时限的现金津贴和就业人不足人士有时限的现金津贴会是透过关爱基金预计最快今年十月是可以推行到的。听埋梁女士先，梁女士你好。 是啊，你好啊，我都不赞成两蚊车钱那里。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都就快的了，我都曾经期望过啊少点钱就好了，因为我平时坐车出去是20蚊的，很贵的。咁但我而家都唔想咯，我想俾翻個數，因為其實佢好唔知慳即儉。因為咧，如果正常咧，我哋搭咁長嘅長途，即係咁多錢嘅巴士線咧，咁有時咧就係自從有2蚊或者係2蚊，佢唔會計較啊，照上咯咁。咁其實就要補貼好多錢咯。咁如果一般人咧，好似我哋坐車，我哋就會嗰條線都會搭到去到嗰度，咁我哋通常會揀架巴士係平啲錢嘅，因為我哋自己出又會咁噶嘛。咁但如果2蚊車錢咧，佢就唔理噶啦嘛。即係有時咧，其實搭一兩個站本來係20蚊嘅，咁佢都係俾2蚊。咁但係其實有其他錢係政府出咗，咁啊俾多咗錢咯，即 係 納税人俾多咗錢咯。 明白。 咁同埋咧，我寧願將啲錢去醫療咯，但係。因为咧，真系我都好惊自己有事去睇医生或者住院嘅时候，即系政府讲出嚟嘅嘢同医院里边啲人讲出嚟嘅嘢都唔同，我唔知道信边个。咁我当然我而家呢个情况，我唔会信政府咯，我会信喺度做嗰啲医生啊，或者系佢哋里边做嗰啲人讲嗰啲嘢咯。 好， 咁佢哋做嘢咁辛苦。另外咧，我想讲埋咧，我真系好唔想见到林郑嘅。如果佢真系做得咁唔成功，做得咁唔好，做个头嘅话，点解唔俾一啲有能嘅人去带领翻香港咧？我唔明白咯。 好多谢晒梁女士嘅意见啊！其实头先梁女士提到一点咧，都几好嘅，就系两蚊搭车优惠牵涉到公帑嘅运用，咁系咪一个好嘅运用嘅方法吓？两位啊，无论系两蚊搭车定系呢个劏房租管问题， 即系其实政府咧，即系喺即系做呢啲内容嗰阵时咧，你有时系说服到，即系说服唔到自己。即系你呢102亿咧，其实系额外嘅经常性开支嚟嘅。即系话咧，佢唔系一次过嘅，佢唔系一次过嘅纾困措施。我今年俾，出年可以唔拣，拣唔俾。你可以谂下，即系话，当香港人口将会持续老化，喺未来几年咧，香港嘅即系60岁、65岁人口咧，增加成100% 嗰阵时。即是香港呢一类嘅支出其实好贵嘅。咁当然啦，喺一个所谓叫做健康财政里面你应该要做啦，係咪？咁但係香港嘅税基又咁即係咁窄啦。咁所以如果香港遇到咩经济逆转呢，其实好容易就出事。譬如好似你諗下，今年你已经预计财政係会出现赤字。咁呢102亿嘅开招，其实当然你唔系而家做啦，当然有啲口惠而实不至啦，就是、研究啫嘛。佢话都唔知研究到几时，系咪？譬如佢话嗰个研究劏房嘅租务管制都唔知研究几时。咁但系，我觉得政府处理呢啲嘢嗰阵时咧，譬如就好似我哋正系提过，即系呢位听众讲咧，佢话个医院啊，其实我以前喺政府俾好多，即系喺呢个所谓叫做所谓财政预算案又好，或者系呢个施政报告，我都提过好多，就系话。人口老化，你香港你究竟起过几间医院咧？喺过去20年里边，我哋有几间医院起好？但系我哋嘅人口将会100% 老化，即系有100，即系而家65岁嘅人口咧，系增加咗100% 嘅话，而啲病床增加咗几千张，点够咧？咪仲轮得辛苦？咪仲轮得耐？系咪？咁但系你唔系将呢啲钱抌去做呢啲长远嘅嘢，你即时解决呢啲所谓小恩小惠，其实真系冇用嘅咯。 你要话咩总结？ 即系简单地问香港人。现在他们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们提出的诉求得不到答应，而不是这10项的所谓纾困的措施。即是一天那个政治问题、警察暴力的问题或者滥暴的问题不去正面地去面对的话，这些 做任何嘅嘢其实系冇作用嘅，反而有反效果添。 嗯嗯，好，嗱，补充一下啦，头先咧两位都提到，即系财政预算案啦，亦都关注到时啊陈茂波司长会嘅内容系点啦。嗱，财政预算案新一份嘅财政预算案咧正系进行紧咨询嘅，而听朝早咧嘅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亦都会有众言堂，亦都会有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嚟听咧我哋嘅即系出席嘅市民嘅意见嘅，而呢啲市民咧亦都系由民意嘅机构调查机构啦，根据全港的人口结构，依据他们的性别和年龄组别而邀请出来的市民的。听朝早10点到12点会有众言堂，届时我们的其他节目包括了是投资新世代和十万八千里将会受到影响。但是听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和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的 Facebook 专页都会为大家直播，敬请大家留意。当然听朝来都可以打电话来发表意见的。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老一辈的人很多时候都会说，打死一世工是不会有出息的，一定要自己做老板才可以赚到大钱。究竟这种观念还合不合时宜呢？今晚梁敬国、周子欣和嘉宾田超华就会讲下，究竟还是不是工字不出头。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医生，医生，我近排每到半夜就会起身去洗手间。 你冇事嘅。 医生，医生，我最近心烦多疑，仲经常冒汗啊。 你冇事嘅。 医生，医生，我每个月总有几日个人闷闷地咁。 都话你冇事噶啦。 曾医生，我哋系咪真系冇事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到10点，刘伟恒、梁丽勤、何铿，仲有我曾凡光， 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咧，出年一月就会退休啦。咁所以咧，今个年度嘅法律年度开启典礼咧，将会系佢最后一次啦，以呢个身份咧出席呢一个典礼致辞嘅。咁嗱，佢喺个致辞入边咧，佢就话司法机构咧早前系成立咗一个专责小组，研究咧法院点样去迅速处理大量同近月社会事件相关嘅案件，当中咧包括延长开庭时间。咁大家都知道，即系近月咧，其实都有相当之多嘅案件，一啲就等紧警方去处理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就等紧上庭嘅。不过咧，延长开庭时间咧，之前亦都有人咧曾经提过呢一个咁样嘅意见，咁但系亦都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咧，唔系咁简单嘅啫，因为你要有好多嘅配合，包括咗系譬如法庭嘅后勤人员啦、书记啊等等啦，咁亦都咧要系即系有法官嘅人手咧，先至做到，唔系话净系延长时间咧就得嘅。咁但系对于马道立这个致辞说成立一个专责小组进行研究，两位怎么看？潘少权， 我觉得都啱的，因为你首先在整件事里面，你这么多人即被捕，那你就算无论你是政府，即警察告不告，或者你排不排期上庭，对个被告来讲，其实都是一种即心理煎熬来的，是不是？你排三个月，他要等三个月，即是他当然就算即使他有几大几强烈的所谓的理由，或者几有几好的一个即是抗辩理由都好啦。但对他来讲，或者对他的团队来讲，都是一个等待来的。而这个等待你是不知道等到几时，尤其现在你想想，咁我自己觉得如果你加快这个速度是啱的，咁我当然更加希望嘅发生嘅就係、是、即係如果一啲好轻微嘅，例如一啲即係年纪好細嗰啲細路仔啦，你记得即係理工嗰啲啦，可唔可以用一啲警司警戒条例呢，可唔可以就解决咗佢呢？即係如果唔係呢，就令到所有嘅事呢就变成好政治化，因为其实呢件事已经好政治化㗎啦。咁但係我觉得返你正係提，即係返佢而家佢咁主动自己提嘅呢，我觉得係应该去做。我又反而唔係担心佢搵唔搵到书记呀、搵唔搵到呢、這个其他嗰啲即係后勤嘅。即係我觉得呢啲就反而係枝节。最重要反而呢就係、是、究竟我哋嘅法官人数够唔够嘛。咁其实即係佢已经应付大量工作，其实即係要佢加班啫。是不是 即係佢而家已經係應付唔到咁多工作，佢先搞到可以拖咁耐啊嘛。咁你延長時間，即係要佢加班，咁加班會唔會即係咪代表到理論上應該快咗嘅？但我亦都相信香港嘅司法制度都係健全，同埋人員亦都係比較專業咧。我亦都唔會覺得影響到嗰個法治個質素嘅。 嗯，李宇華， 我諗講到法庭延長時間嗰、那個，當去到法庭已經係即係。中間嘅階段，因為我諗唔係淨係話法庭延長時間嘅問題，譬如話你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呢輪嘅呢類社會運動衍生出嚟嘅案例，好多時候係去到開庭前一日，你個控方先至將所謂嘅一啲證據啊，或者辯方要求嘅文件啊，交俾辯方。咁你好簡單啦，你開庭前一日你先俾我，你預期我係聽日開庭。我点答辩呢？你系咪去到开庭嘅时候，你就同法官讲：喂，佢琴日先俾我，甚至乎今朝先俾我，咁我冇可能对我嘅当事人系公平嘅话咧，我需要有时间去消化噶嘛？咁好啦，系咪又要延后呢？好多 case 都系咁，咁所以我哋讲话，如果去到法庭为咗延长时间去处理啲案嘅时候咧，其实你再往前推，你警察落案之后，你搜证，你系咪可以系比较快啲？辯方需要的文件啊，或者 你應該給辯方的同樣的證據啊，你是及早去給呢？不好呢，每次就是去到這麼問，你明知這麼問的時候呢，去到上到庭的時候呢，法官一定是給個辯方是申請押後他會批的，因為如果不是呢，怎會公平呢？ 嗯，不过头先潘少权讲到即系法官嗰个人数问题咧，其实过去几年即系马道立法官亦都系要处理呢、這个司法机构嗰个人手嘅问题嘅。咁当然到最后佢呢个专责小组个结果会系点样咧？咁要进一步研究啦。不过似乎佢呢个建议讲咗出嚟之后咧，法律界都有一啲嘅疑虑嘅声音。嗱，转一转啦，我哋不如讲一讲台湾啦。咁上个礼拜咧就台湾咧就进行佢哋。嘅總統嘅選舉啦，咁蔡英文817万票連任係一個即係佢哋有總統選舉以嚟咧一個最高嘅票數。咁當然大家可以分析咧，喂，咁蔡英文今次嘅連任係咪有一個好強嘅香港因素在內咧？另外一個咧亦都值得留意嘅就係、是、蔡英文咧佢接受呢、這個英國廣播公司咧專訪嘅時候咧，佢就話佢今次選戰之中嘅重點議題係北京日益增長嘅威脅，並且就話。他们是不需要宣告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因为我们已是一个独立国家，我们叫自己做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就是他在接受 BBC 访问的时候的说法的。大家怎么看未来那几年在蔡英文的、就是处理之下，到底未来两岸的关系会是怎样走向呢？例如 我想香港的因素是无论是民进党或者是国民党，其实他都承认咧，香港的因素在今次的选举里面咧起一个很大的作用。因为很多民意调查都是咧，喺其实喺旧年六月之前，蔡英文的走势是弱的，即系佢哋自己内部都是觉得我相信当其时大家的预估是不会想到，不要话佢攞800几万票啦，佢有冇机会可以？追得及呢、這個韓國瑜都係一個問題。咁兩個黨其實都係承認咧，即係香港呢個因素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咁我都覺得係即係我當然係北京政府，即係中央政府唔承認啦，絕對唔承認。咁表面唔承認都好啦，但係我覺得你真係去睇呢、這個問題嘅時候咧。你口不承認也好，但你實際上無論個形勢或者數據都看得到咧，呢、這個香港呢場運動咧，其實係連台灣都係起到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咁蔡英文點解攞到800几万票？呢、這、一個係我自己就覺得係即係冇任何嘅懷疑啊！呢樣嘢香港嘅因素。 但係未來兩岸關係嘅走向咧，潘少權。 我覺得只要佢唔正式宣布独立，佢只要唔系走得太远啦，即系佢讲乜嘢，我觉得都唔会影响嘅，因为我觉得北京嘅底线嗰条，即系所谓叫红线咧，就系你即系有实质嘅一个独立嘅意图啊嘛。 咁其實佢只要話佢，其實台灣從來都係一個好獨立嘅體系嚟噶嘛。佢有自己軍隊，有自己國防外交，佢有自己嘅護照，係咪？佢有自己嘅邊界，有自己嘅關稅，佢有曬所有嘅嘢。只不過因為我哋喺一個中國所謂呢個文化裏面嘅大一統嘅文化裏面，而從來國民黨亦都因為佢自己亦都攬住呢個大一統文化，咁你先覺得有兩岸嘅關係喺度啫嘛。咁其實如果你從二戰嚟講啊，之後發生嘅東德西德、南越北越係嘛，南韓北韓，其實好清晰兩個獨立國家嚟嘅。是咪都喺联合国发生嘅，都喺联合国嘅成员嚟噶嘛？但系就系因为中国我哋呢一个文化，令到我哋唔会分裂啊嘛。咁但系因为而家嘅世代已经改变咗啦嘛，因为台湾嘅世代已经改变咗啦。今次呢个台湾选举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咧，佢唔单止系一个嗱，即系从政党里边佢系民进党同国民党争啦。即系如果从就系一个独派同埋一个统派嘅差别。咁另外一個就係新舊世代嘅一個對壘啦。但係其實最撚尾其實講嘅一樣嘢就係中國定係美國啫嘛。即係你認邊個嘛？認邊個做阿爹阿娘啫嘛？講得俗啲係咪？咁我自己覺得咧，只要你唔去講，即係只要你唔好認咗美國係你阿爹阿娘咧，件事咧就應該冇事嘅。即係如果，但係我覺得蔡英文咁聰明，唔會噶。我相信冇一個咁台灣人，即係台灣即係嘅總統咧，會夠唔好話夠膽先啦。即係你要諗下，當你要行上呢條路，除非你好肯定咧，你咁嗌完之後咧，美國係會出手嘛。如果唔係嘅話，我做咩做啫？其實今時今日台灣根本就好獨立嘅政治體系嚟㗎啦。佢係咪一個國家？係中國係大陸認唔認佢係一個國家啫嘛？但係佢喺周圍佢自己。都認話自己係個國家嘅， 唔係咁，但係喺個表述上面咧，其他國家都關注，即係究竟台灣會咩一個咩方式表述自己嘅地位嘅。 咁佢自己係冇唔表述自己係一個國家噶，佢只不過喺某一啲環節裏邊，中國人喺呢個環節裏邊都好聰明噶嘛。佢喺某一啲環節裏邊嗱，所以佢今日佢都聰明噶，佢冇話自己係台灣，佢係話係台灣國，係中華民國台灣啊嘛，係咪唔同咗咧？其实咪又系一样，骨子里都系想走台独嘅路啫。其实我反而觉得咧，佢系咪走台独嘅路，反而唔系个重点啊。因为佢已经有独立嘅性质啊。而最重要就系，我唔明白点解台湾人，包括国民党同民进党，成日纠缠喺统独呢个讨论里边。其实你使乜再走去同人讲我同认唔认同九二共识啫？你咪走去你自己喺七十年代喺就算喺七十年代到大陸入咗聯合國之後，由七十年代你睇翻跟住嗰二十年，喺蔣介石到蔣經國呢段時間裏面，佢哋一樣係備受打擊，佢仲係痛苦，佢直情喺聯合國度行咗出嚟。但係點解嗰陣時有十大建設，台灣係四小龍啊？點解今日會搞到佢一鍋粥啊？嗱，你係咪唔同咗？其實即係話，你唔好將嗰個統獨呢個重點係變成你成個政治嘅目標啊嘛！你建設社會民生先係你目標啊嘛！其实你自己是独立的了。 你要说未来的两岸关系你怎么看？ 我想在官方的层面就不用想了，没得看的了。北京会继续是高压的手段，但 我不相信是会武统这件事。因为如果你出到去武力啊或者军队的话，伤的不是只是台湾，中国都很伤，重伤添。但是你说经济手段我相信会继续下去。你繼續落去經濟手段的話，其實去到一個地步，當你乜都嚇、啊，即係遊客一個都唔俾去啦，咁你只係逼人上到一條絕路嗰時候咧，我就認同阿潘士權所講，咁未必未來四年嚇、啊、有另外一個十大建設都唔奇嘅，即係我冇得靠啦嘛，我要靠自己噶啦。咁唔好再即係唔好再糾纏喺呢個我靠中國啊個市場又會點？咁我諗嗰個未來嗰個機會可能係經濟上面，我覺得係有好大嘅空間喺度。 同埋佢旅遊，你可以諗下啦。你大陸客唔去，喂，舊年2018年，即係唔係2019年，成千萬人去台灣，好多唔係大陸人，去咗好多日本人。即係話其實台灣如果能夠佢擺脱咗 呢個所謂叫做統獨呢個關係咧，佢全力去發展經濟，佢去做到，因為台灣物產好豐富，農業好， 但係都要考慮佢外交上係咪會 有咩 問 題 咧？ 我哋 一啲國際，譬如佢喺一啲嘅國際組織咧，譬如世衛某啲大會咧，佢哋想 去 參加都唔得嘅。 你去嚟做乜啫？你可以唔去噶嘛？你做咩一定要霸個位啫？即係人哋請。去 party 又請阿李月華，又請你陳燕平，唔通我話哎呀，做咩冇請我啊？我唔開心。呢啲咪就係容人自擾咯，自信心唔夠咯。 好，嗱，蔡英文咧喺呢个英国广播公司嗰个访问嗰度咧，佢就话我哋系一个成功嘅民主政体，有相当唔错嘅经济，我哋值得咧中国嘅尊重。呢个就系佢喺个专访入边咧嘅其中一个说法啦。多谢两位，拜拜。 拜拜。